体会到那种完全不插电的感觉的一个音乐秀。 是的，很专业哈。但是在此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不仅可以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哦，大家可以看到手中的这个牌子哈，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那或者呢拿手机来扫一扫这个二维码，点击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有一栏叫做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一看传统的电台当中，包括我们今天重磅嘉宾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以及能够更好的通过视音频同步的方式来收听收看到我们精彩的内容啦。 而且今天如果各位正在看直播，待会儿我们的表演过程当中，你觉得哇，他们的音乐我非常喜欢，这个时候不要吝啬啊，就是可以送小礼物啊，然后通过弹幕的方式跟我们及时的互动都是可以的。 是的啊，刚刚也说到今天的嘉宾非常的重磅哈。 对的， 这个不仅是实力派，而且呢今天这个装备也是非常的厉害。那不如这样，就请我们的嘉宾们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对 ，Hello， 大家好， 哇， 我们是吉刺儿乐队。 吉刺儿乐队哈， 是 这个儿化音一定要读出来，再来一遍来。 大家好，我们是吉刺儿乐队。 哎， 这稍微有一个那种乐队或者组合那种感觉。我觉得因为现在各位已经在这个表演区就位了，所以我们不如首先让他们来给我们表现他们准备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回到我们这个聊天的区域，我们来好好了解他们每个人和整个我们乐队成军的过程。 没错，他们是一个原创型的乐队哈，所以今天也是带来他们的原创作品。那第一首各位想要为大家展示的原创作品是哪个呢？ 一个人北京的夜里。 好嘞，一个人北京的夜里，来听。好，开始吧。 现在来确定一下，确定一下鼓点。 是没有键盘，没有声音。 哦，现在也是在调整一下设备哈。今天确实，各位也是带着这个专业的这个设备来。 对啊，吉他。 你平时玩不玩吉他？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感觉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这感觉我们很陌生吗？ 是是是。 我平时是非常羡慕那些会弹吉他的人，因为我觉得弹吉他看似非常简单，就几个和弦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正去弹的时候，你会发现要非常用力，而且呢，很多人们弹着弹着手就会起茧，然后其实简单几个和弦，你要是真的能够全手弹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所以我特别还蛮羡慕会弹吉他的人，同时边弹吉他边唱的那种感觉，在舞台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没错哈，这个吉他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就是 怎么你有想学是吗？ 对对，曾经有想学，而且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女生，然后她弹吉他弹得特别好，然后经常比如说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嘛，然后在宿舍里面她就会经常就是弹着吉他唱着歌，就那种很简单的一些曲子，然后就特别的有感觉。 哇，这很有才了，这已经 是的，是的， 所以同学们应该都非常羡慕她吧。 再加就是如果能够再加一点原创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那她真的是太完美了，就直接可以从播音的学生转向音乐系了。 哎，所以对于学播音的学生来说，有这样一个才艺还是挺厉害的。我们这边好像现在已经准备 OK 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不插电吗？ 好， 因为设备打不开。 好的，那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这首《一个人北京的夜里》。 个尽头压力，无数次醉倒在房间里，我一个人在北京的夜里，我思念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一个人在北京的夜里，无数次醉倒在房间里，我一个人在北京夜里，早习惯活在冷漠的现实里，我知道成功没那么容易，我知道命运蜿蜒崎岖，我知道在每个深夜你都会为我哭泣，我知道有太多事是我自己无能为力，我知道是我自己无能为力，我一个人在北京的夜里，妈妈的话总让我想起，无论未来是富贵或贫瘠，只要记得故乡在哪里，我知道努力也不一定可以，我知道也不能被人看不起，我知道在每个深夜你都会为我担心，我知道有太多事是我自己无能为力，我知道是我自己太自不量力， 真的，我从第一秒这个旋律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走心的歌曲。 是的，是的哈，现在很多网友们已经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来打 call 了哈，比如说有人说叮当帅哦，还有说多帅多帅，还有说牛牛牛牛，各种厉害的哈，还有说这个挺急刺儿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呼唤的声音都在底下为你们加油打好。 是，刚才我觉得这首《一个人北京的夜里》应该算是我们这个急刺儿乐队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亮相的作品。 是的， 对， 这急刺儿，你看刚刚网友都说，哎，挺急刺儿的，哎，为什么叫急刺儿呢？ 啊， 其实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名字乐队的名称起这样一个名字？ 其实乐队名称是那个是我们鼓手的女朋友起的，因为她是新疆人，然后她说那边就是吉刺儿，它是一个什么类似于就是生长环境很恶劣，然后能生长下来的一种花吧，然后它有坚韧。 叫沙棚的一个东西啊。 它是。 OK。 这个含义就是我们都是吉林大学。 是，你看我们那边因为表演区现在只有一个麦克风，所以我们可能大家在说话的时候 需要 相互递一下麦， 是的，是的。我大概明白了，他是在新疆有这样的一种 植物，然后它会就像粘住脚一样的那种带刺儿， 是 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寓意。那为什么就是你们，因为刚刚我看到有网友应该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哈，因为我们好像还没有就是挨个来介绍各位，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已经在说哦，谁谁谁好帅啊，是吧？ 对，我们请各位就是跟大家打招呼，来顺便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在乐队里面的位置，然后叫什么名字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从我开始吧。 好 的， 大家好，我是小军，然后我是在乐队里单唱主唱。 好，欢迎小军，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新，是主音吉他手。 哇哦， 主音吉他手。 好嘞。 大家好，我是李志，是那个键盘手。 哇哦。 对，还有两位，我们要谁做代表也介绍一下其他两位今天没到现场的。 还有一位是这个阿飞，是我们的鼓手。 嗯， 一位小树是我们的贝斯手，然后鼓手是我们的队长，今天没有来， 啊、哦， 外地出差。对， 哇哦。 所以队长没有来，今天会不会稍微放松一点？ 他来了，我们会更放松。 对，没有他会更好。 啊，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奇特的组合哈，而且我听说各位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好像大家是怎么样一个相识的过程呢？好像并不都是专业学音乐的，是吗？ 啊，对，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还有我们键盘手，还有我们鼓手，我们三个人都是吉林大学毕业的，都是计算机学院的。 然后计算机学院。 对对对，都是 IT 男。 IT 男。 对对对，然后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乐队的。然后从乐队走出来之后，大家工作了之后，发现就应该在工作当中找点乐子，然后就三个人没事平常就小聚一下，然后在排练室认识了小军儿，然后当时贝斯手的位置空缺，然后就把这个鼓手的同事小树就拉了进来，就是这样走在一起的。 对，因为兴趣爱好走到一起。但是我听说一般不是 IT 都非常忙吗？每天都在写代码啊，干嘛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排练的次数比较少。最近一个月，对， 所以主要就是默契度超高。 为了今天，人家特意提前了几天排练是吗？ 对，这个今天下午我们是三个人。 翘班， 过完年之后第一次见面。 哦，我还以为是翘班。 对，翘班对，实际上是 过完年，今年过完年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吧？ 对，因为都比较忙。 哦。 对。 所以各自就是带着超高的音乐天赋，然后组合到了一起。所以你看，这磨合的时间没那么长，但是依然很， 所以 很默契。 经过他们这么讲，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因为真的爱音乐，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各自还在生活里面有自己的主业，那我可能在空余的时间在一起磨练，然后写作品。但是刚才你们唱这首歌曲，我觉得完全不亚于科班出身啊。 是的。哎，咱们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科班的？我们的主唱是不是？ 对，主唱是科班。 对，可以介绍，可以介绍一下。 科班专业， 科班专业。 啊，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那个我的主专业不是学音乐的， 你是 学演员的，去表演， 哦，表演， 所以是四川音乐学院学表演的，但是最后来想做个歌手， 对，都是一直很喜欢音乐，所以就是考四川音乐学院也是为了去学音乐的，就是通过不同的专业吧，这个属于这个就属于一种就 曲线救国， 对，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的状态，对，是这样的。 哇， 真的很厉害了哈！ 是， 我看网友也是在不断的打 call， 说学霸也文艺，还说啊有才有才，各种人都在说有才啊，为吉特疯狂打 call， 还有说各种帅，各种有才，就是各种大家都在刷屏。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喜欢我们的吉特乐队的话，也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在里面赶快来看一看，找一找他们的声音为什么这么的有魅力呢？快来看一看。 对，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在表演区各位就最开始就位了，因为我们今天会带来几首他们的原创作品，然后很多人可能也想更多的了解他们，我们会有很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当然我觉得既然已经在表演区就位了，我们就赶快再来听下一首你们的原创吧。要唱哪首歌接下来？ OK， 下一首歌是如果不曾相遇。 如果不曾相遇，有没有那种就是在唱歌之前也给大家说这首歌曲是怎么一个创作背景的那种， 就是那种 live 的感觉，咱们嗨起来。 对对对。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创作背景。 啊，我们拿着麦克风啊，好。 这首歌其实就是键盘，我们的键盘手我们键盘手有一个爱好，就是他非常喜欢 AMFCG 这个和弦 啊。 他在我们排练室的时候，就我们录第一首歌的时候，刚才那首歌的时候， 这个间隙，然后随便弹出来的，然后就把我们就把它写成了一首歌。 OK，如果不曾相遇，我以为还是一首什么感伤的情歌。 我也以为是有故事， 其实没那么感伤。其实这个就是因为键盘手比较喜欢这个和声的走向，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了歌。 Okay.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先听一下我们吉刺乐队带来这首《如果不曾相遇》。我觉得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这个端口来跟我们及时互动。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们好厉害啊，就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溢美之词。 嗯，没错，我们来欣赏这首原创歌曲《如果不曾相遇》。 OK。 尤其当年我们很年轻，感受林的声也很动听。当我还未遇见你，青春无处去，直到与你相遇，我们都曾是彼此的唯一，怎么就轻易放手死心？如果不曾相遇，你还是你，一切如梦幻影，我不曾相信，直到你的背影消失于无形，我相信我彻底对你死心。漆黑的深夜里好安静，一场大雨淋后更清醒，回首发现我和你只是在梦里到头来一场游戏，一场爱到头来冷清别离，都忘记曾经约定。如果不曾相遇，你还是你，一切如梦幻影，我不敢相信，直到你的背影消失于无形，我相信我彻底对你死心。还是你，我不敢相信，直到你的背影消失于无形，我相信我彻底对你死心。 Yeah，谢谢。 哎哇，这收尾收的好干脆啊， 这个感觉好棒啊。 是的，我觉得这个听完两首歌曲，大家肯定很多第一次听吉刺乐队的朋友就恨不得马上去多多的了解一下他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留一点时间跟几位成员好好聊一下，对不对？ 是的， 我们请这个我们的主音吉他还有我们的键盘可以坐到这边吗？然后我们的主唱可以依然在我们的舞台那个地方，好不好？ 帅气的保持这个姿势。 对对对， 是的，嗯，我看我们的这个，对，我看等他们入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哈，然后都在说各种打 call， 同时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各自支持的偶像了，说不行我要看飞哥，飞哥镜头呢，还说飞哥在飞呀，还说什么什么欣姐胖了，这是什么梗？ 欣姐胖了这是什么梗？ 对对对， 我们的主音吉他手叫全新， 对对对，哦，是这应该是我大学时候乐队的 一个梗。 哦，还有为我们的主唱啊，还说特别亲切的君，加油君。是的是的哈，现在呢感谢余生干净自由送来了很多很多的红玫瑰哈、啊嗯、看来很多的网友非常的热情， 是提醒我们应该也是告诉了各位喜欢听我们吉次乐队的朋友来关注今天的直播，对不对？ 是的是的。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主音吉他其实在后半段也开始和声了、嗯、就你自己其实也是可以单独就是当歌手来唱歌这样吗？ 我应该就是吉他手没好好弹吉他的类型。 吉他手没好好弹吉他，所以你也是想当主唱喽？ 没有，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乐队还比较坎坷 啊。怎么了？ 因为当时这个大一的时候还比较好吧，就是大家都有抽空来时间来能来一块演出、嗯。然后大二的时候，大家就因为学业啊或者校区，因为这个吉大的校区比较多嘛，就是搬到了各个地方，嗯，然后其实有的演出就大家凑不够人手嘛，所以我就可能去唱歌 啊、 哦，就需要可能边弹边唱， 这就听起来这个我们有多种组合形式是吗？我们有几个人，每个人可能都身兼几职，今天晚上我可以又充当吉他又是主唱， 对，大学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哦。 啊、这是真的是多才而且多能啊， 对， 嗯，然后那其实现在。就是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乐队，然后他是如何去走到一起的，然后同时呢又知道了各自的这个角色担当哈，而且知道了各自可能也都是有自己生活当中的另外的一些这个角色的、嗯、那各位是就是这个组合组成了多久呢？他的未来就是当时设定有没有设定过未来的方向？谁来选个代表？对、 啊、我来吧。好啊，是这样的、嗯、就是这个乐队正式成立应该是10月10几号 啊，等一下啊，是2017年， 对，2017年10月10几号 啊，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满周岁吗？ 对，就其实时间非常短 啊、 嗯、真的非常短。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他们在玩一些翻唱，也是、嗯、也是喜欢这个东西、嗯、然后当我加入的时候我就定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玩原创， 嗯， 而且其实我从十几岁开始写歌写到现在了， 嗯， 所以我有很多的算是自己有很多的就是小库存， 嗯， 然后我就说可以跟伙伴们一起把它打造出来， 嗯， 然后进度也非常快，其实 嗯， 突然就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出了一首就北京那首歌的一个 demo 了，已经 嗯 小 demo， 然后但是很着急，然后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嘛， 嗯， 一直到现在，然后就是这两首歌也算是新歌、 嗯、 就是基本没在外头唱过， 嗯， 然后对，第一次 今天首唱、 啊、对，也是为了这个，然后这两天他们翘班也好，然后我们在一起来磨合这个东西。 哇， 然后 如果我们领导听到这个节目我明天就废了 啊。不会，他一定会就是比如说请你在这个各大 明年的年会准备一下 表 演这个节目。 我也想到了年会， 是不是？哎，刚刚说到 其实蛮好的，是一种爱好嘛， 而且我觉得好荣幸，我们竟然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面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现场的 live 的演出， 是的，首秀，嗯， 对，有把它就录音室这样去完整的录下来，然后准备出 CD 或者说是上传到网上。 其实上传到网上其实是有这个想法的、 啊、 是因为这个乐队实在成立太短了，再一个大家这个时间就是很难得在一块儿、 嗯、 所以对于录音的事情我们就是每年会定一个目标， 嗯， 就是说今年我就跟大家说的定的目标是今年必须这三首歌必须发了， 嗯， 必须得上到网上上传给大家听、嗯、因为我是觉得有些歌就是自己我们光自己玩刚自己听就是不够，我是觉得一定要跟别人分享、 嗯、 是 这才是音乐的好处。 是的是的哈，而且就是我之前跟小军有过这样的一个初步的聊天嘛，我就觉得他们好像虽然这个时间很短、嗯、但是每个人对劲头都非常的猛，你看现在也就刨去过年那段时间其实没有几个月，但是你看他们的这个默契程度配合程度真的是还是很厉害的， 是、 嗯、 我绝对不相信只有提前几天磨合起来就有这样的默契。 对呀、啊， 实际上是真的，这个不用提前几天， 今天一下午 就今天下午是吧？ 刚刚准备出来，因为这个其实包括第一首北京，就拿北京来说，实际上我们原版的那首歌和现在的风格很不一样， 嗯， 原版加入了很多比较金属的东西，因为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就是 摇滚东西， 对，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一个人在北京的夜里是一个很惆怅的事情， 是， 然后我们把它写成这么悲伤，一定要在最后有一个宣泄的过程， 啊， 就是因为演播间嘛，而且是现场 啊， 不方便去做那些音色，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改成了一个比较对 综合的版本。所以如果真的有在器材各方面都允许的情况下， 就会换上电吉他，然后后面半段会更加的摇滚一些。 对对对 对, 对， 就一定会把人造翻的那种。 哇哦，好酷啊！听起来 其实刚才的 solo 也有一部分是就是没弹到，也是因为这个琴不太对， 琴限制。 没有，下次我们会有机会，然后再去弄更嗨的一些。 你知道这样听起来像什么吗？就是他们今天为了我们现场准备的这个版本，有可能以后在别的舞台上是不可能听到的。 对 的， 嗯， 绝版就在今天。 太棒了！ 这首歌曲赶快剪辑上传。 是的，是的，我们之后一定会把这个剪成小视频啊！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吉特乐队，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呢。马上就是我们的半点时间，嗯，半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听歌啦。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网络端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涛涛，也同样在下半段我们继续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吉字乐队，欢迎 欢迎。 先不要，要不要分别 要不要打个招呼， 虽然你们现在坐在两边。 是的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音全新。 哎， 我是键盘李志。 哇哦，欢迎啊！我看一下，继续来通过网络端跟大家来连接一下啊。同时，大家说没听到北京啊，亏了。有网友已经在这个遗憾了哈。 哎，所以有一些粉丝是之前有知道今天要唱这首歌曲，非常期待的，对不对？ 嗯， 对，有一些。 所以，哎，会不会有就是相熟的朋友或者粉丝会在某些环节时候要求你们必须要唱这首歌之类的？ 现在还没有，因为这就是除了北京那首，剩下的他们都应该还没有 听到，都没 听 过。 所以你看刚才唱的如果不曾相遇和今天最后结尾要唱的那首歌，他们都听都没听过。 对对对对， 没有听过。 哇，今天是赚到了。就是我们的 月月，你最开始就应该通知他们全部要准备原唱。 是的是的，我应该是就整场一个小时不间断演唱， 对对对， 演唱会下去哈。 是 啊，然后同时还有哎有点水木年华的意思，有网友这么留言，然后同时还说要一步一步来嘛，慢慢来，力挺你们。看来大家的人气是非常的高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多多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以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以及关爱青年计划当中，也就是这个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的直播间这样的一个按钮， 嗯， 来收看到他们这个现场 live 的感觉。 是，刚刚有说到乐队今年的计划就是一定要把这三首歌曲录完之后，然后上传到网上。 嗯， 就是有没有说，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过来，希望你们就全心全意的去做乐队，会有这种可能吗？ 当时我们一开始乐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排练室外面坐下来聊过这个事情。 啊，是， 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全职，就是说白了，就是我拿它去赚钱这样的。 嗯 嗯， 因为 我们从包括从大学的时候不接商演，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觉得把它跟钱一挂钩，可能 就味道变了， 想法和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那么纯粹了。 会的，会的。哦，看来是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是再大的舞台也吸引不了我想坚持我做的音乐。 对，我们可以就是有音乐节可以去演，然后挣来的钱我们买设备或者 这个我们 先 吃饭。 对对对，对， 很现实啊。那各位有想过，就是你们平时就是自己爱好音乐的这个方向，或者有什么样的个人的偏好吗？对于音乐， 对自己喜欢， 还是你们都会非常统一呢？ 其实不是特别统一。 嗯， 就我喜欢的音乐比较包容性，就是我是几乎什么都听，就是摇滚啊，说唱啊，民谣啊，流行啊，民族啊，我都会去听，只要是好音乐我都会去听。因为我自己要创作，所以我希望有不同的东西进来。 嗯， 包括戏曲啊，我也会听 戏曲。 对对对，所以我本人也是这个性格，就是我学的东西有很多，我在生活当中我干的工作也非常多。 嗯， 就我从台前到幕后所有的工种基本上很多我都做。 想问一下你什么星座？ 我天秤座。 哦， 天秤座怎么样？会 天秤座不是要衡量啊什么什么，就是会考虑的比较多吗？ 对对对对，是会考虑很多。但是我是一种，就是我希望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 更多元素哈， 对，很多的东西。然后来辅助我自己，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知道要有很多东西来辅助你，因为单个的会走的话很局限，在这个 是 厉害了 社会里。 你看这一把秤，心里有了秤，知道想要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刚刚有说做过很多，是指就是在音乐这个行业里面的不同角色，还是说其实各行各业你都有涉猎？ 对对，其实很多行业我做过很多，其实我真的做过很多行。 有什么？ 嗯， 我们说一下。 其实我做过洗车工。 哦， 然后我也在工地上搬过砖， 哦， 然后我也做过这个执行导演， 哇， 我也做过这种就是经纪人， 嗯， 然后我还做过这种就是做话剧的音效师，然后也做过音响师， 哇， 然后也做演员， 就是我们都认识他是一个奇迹， 哇， 在唱歌， 为什么会觉得他是个奇迹？就是什么都做过吗？ 在他做乐手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奇迹。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开玩笑说，小军哪天火了，一定要把我们带一下。 其实一开始都是要慢慢来，然后体验更多的生活呀什么的，然后才会把这些经历转化到自己的创作当中。 嗯， 是不是也受到过之前自己这些工作经历的影响呢？在创作的时候， 其实是，就因为很多人问过我，他说你现在写出的歌不应该像你这个年纪写的。 嗯， 因为其实像有些歌是我很多年前写的。 嗯， 然后他说你不应该这个年纪能写出现在的歌词和现在的东西。 嗯， 就是肯定是因为你这个人从小经历的东西很多。 哦， 就是所有我从小其实经历的确实蛮多，挺颠覆的。就是我的生活其实到现在跟从前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以前是不可能就是走到今天这个状态了。 嗯， 啊，对，但今天走到了，就很神奇 啊。我问一下涛涛，我们现在要继续挖吗？哎，就感觉把它挖到流泪那种。 我 觉得有点， 不会，我觉得我再往下走应该就是一个很励志的过程。 对 对 对， 是励志过程。 对对对对， 就告诉你任何阶段都要就是去保持你的坚持的方向和一个希望的信念。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无论你在任何情况下遭遇到什么，你都要觉得我在坚持是不是不一样。 是的， 就是要找不同的角度去看你现在做的事情。 对，要做自己哈。 对， 哦，那我们了解完主唱了之后，那二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音乐偏好和喜好吗？ 对， 你之前 我先啊。 嗯， 对对对，因为你的比较变门。 嗯，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音乐嘛，是一个就是其实我听歌比较随心情，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嗯， 这时候就会听一些就是比较爽的歌。 爽的歌 有多爽？谁的歌让你上班是最有劲？ 谁的歌最早在我刚工作的时候是汪峰的歌。 啊，怒放的生命吗？ 嗯， 每天早上起来怒放一遍。 对， 然后呢， 下班的时候就可能听一些比较低沉比较安静的歌。 汪峰的北京北京算吗？ 待会儿听得很伤感。 也是吗？ 上 班也汪峰，下班也汪峰。 哇，原来是这样。嗯， 一个小粉丝吧。然后对，其实大学的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大家也都是玩乐队嘛。 嗯， 当时也认识过一些就是有不同的音乐风格的这些同学。 嗯， 然后他们当时推荐过一个日本的乐队。 嗯， 但是我到现在也不太认识这个词儿怎么读啊， 反正就听过他们的歌。 对对对，就是感觉他们的那首歌叫 是查了翻译，对不对？ 算了吧，以后再说这个歌名的事儿。 好可爱。 就是感觉他们的歌的话， 就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摇滚乐队啊或者什么的，他们不光在摇滚，就是在一种就是很认真的做音乐，就是虽然我们不是那个全职去搞音乐嘛，但是我们既然因为爱好去做这件事儿，也是想就是很认真，就是很好好的把这个东西玩下去， 认真玩，看像这个刚刚网友们说， 是不是网友回应， 对，网友就是首先君啊，就是在刚刚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君一直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的想法也很多啊，看来有粉丝也在力挺你，有什么要回复的吗？ 谢老铁了，放心，666没毛病， 好嘞，666没毛病哈。同时呢还有网友们在里面在对话，在我们的直播间在对话，就是有的人说专业出身科班出身很重要吗，然后后面另外一个人答到不重要，就大家已经开始了对话聊天的环节，对对对。然后其实那我特别好奇，我们还剩一位吗？那你的、 吉他的音乐喜好是吗？ 对，你的喜好。 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和小学不太一样，是他经历的比较多，他会去找自己的渠道去这个写下来，或者说是怎么样表现出来。我其实是属于那种就外表大大咧咧的，我希望我周围所有人都开心的那种，然后实际上可能我自己有一些比较难受或者难扛得过去的事儿，那我就可能会听一些比较宣泄的歌。对，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问问李志，就是我基本上都是带头在前面泼狗的那一种，我比较喜欢一些类似于枪花的东西，或者说是老摇滚的一些经典，所以我们在编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和小军可能会有一个交出点，就是可能他会编的比较平缓一些，然后我可能会加一些比较硬的东西进去。 可能也是受到就是自己喜欢的音乐元素的一些影响。 对对对，可能是吧。就是包括像北京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发泄嘛，一个人的北京，那到最后一定是要发泄的嘛。就是顺了我的一种心意。 那你们俩就是在这个方面，如果说编曲上面有冲突的时候，最后要怎么拍板？是大家投票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我们会一遍一遍的去试，因为我们尝试了很多种。 然后大家看哪个最好？ 对对对，就是哪种最能引起，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引起其他人的共鸣，一定要先引起我们几个人的共鸣。 是， 对对对，然后在排练时我们会一遍一遍的来，然后哪个版本觉得最 OK， 然后我们再把它定成成型的版本。 就是直击内心的那种。 对对，大家要就是公平的投票，真的觉得哪一首最好，然后我们才用这个投票之后的结果来说服你，而不是说自己觉得这样可以就可以，对不对？ 我们乐队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什么想法都会说出来，因为我们聚得多排得少。因为排练或者 聚得多排得少， 有故事的 都是吃饭的吧？ 我们会主要是拿两把琴，然后或者三把琴，因为他们其实也都会弹琴，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去玩去想东西。 其实这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反而会更有 出来很多作品。 对，是的。那各自既然分享了各自喜欢的这种音乐类型哈，那是不是也都有自己推荐的歌曲呢？那主唱我们的君先来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好不好？ OK， 我推荐的歌是那个叫 Green Day， 一个朋克乐队，他的歌是 Wake Me Up and Vincent Tambourines 的那个歌， 好的， 过后唤醒我，然后这么一首歌，然后对我影响蛮深的。 为什么会唤醒你？ 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是初中接触摇滚乐，然后喜欢，然后玩乐队啊，喜欢这种东西啊，喜欢上吉他，然后当时这个歌听完之后，我就看那个旋律就特别抓人，然后他那个乐队特别有劲儿，有时候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就特意找人朋友给我送了一个，就是他一个演唱会的一个碟片，然后特别当时特别喜欢，特别疯狂，也会去学他们，然后那种状态那种装扮，对，我是觉得那个歌非常好听，非常经典，是摇滚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 对，非常好听，而且它也是有故事的哈。那不如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这首很经典的一首歌。 So life is short. Let's say you wake up one day and on that day all of your dreams and everything you wished for and you wanted are gone just like that. You know? People get old and you know things change and situations change and what I want is I want this moment right now, this day. My feelings for you The way you look right now, the way I look at you, I just want this to last forever, you know? Well, no matter what, we've always had this and had each other, and nothing can change that. Just so you know, no matter what, you always have somebody here for you. Always, and I'm never gonna leave you. I'm never gonna leave you.I love you。 这首歌真的也是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而且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之间的变化哈，所以现在前面应该是他的一个铺垫，也是这首歌比较动人的故事的开始，也算这个 MV 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桥段。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 so f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Becoming who we are As my memory rests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You didn't... Tell me you didn't... What? Tell me you didn't do it What? 好了，刚才这个 MV 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再去搜索音乐，因为如果是很多 MV， 其实它故事性会视觉上的呈现会比音乐本身要更多，所以它会在故事编排上面留出非常多的空间，对，听音乐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多下载的话，可能会听得更直接一些。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因为时间的原因哈，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来继续来收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刚刚还有网友说，请欣姐推荐《Fade Me》Fade to Black》。你们都是这真的是铁粉啊，因为我的这个节目单就是之前大家的推荐单上面真的有这样的一首歌。 还是说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已经看到这样单子了？ 我能猜到是谁在说这句话， 所以你要对他说 什么？这也是有故事吗？ 对， 这个是我大学时候乐队的主唱，就这首歌是我们当时排的时候就有他唱的。 哦， 对我们影响都比较深的一首歌。 哦，那为什么你们都对这首歌这么的刻骨铭心？ 其实我一块说了吧，还有鼓手的那个《茶底世界》。 可以可以。 对，这个是两首歌。其实为什么说对我们影响比较深？因为我当时去弹《Fade to Black》的时候，之前我的琴非常的便宜，然后也没有这个真正有多少资金去投入到乐器上面来，然后去买了一把特别贵的琴。然后我们才知道啊，我是有这个心思把。经历包括这些去投入到这个上面来了。那其实包括《茶底世界》是我跟智神在一块儿，就是键盘手在一块儿演的第一首歌，包括也是跟小菊在第一期演的第一首歌，所以我们鼓手还是比较这个注重大局的。Fade to Black 和《茶底世界》还有一个关系，实际上就是我原来乐队的贝斯手现在病重对，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啊，然后他估计也不会听到这个节目，但是我们还是想为他祝福吧，就是这首歌其实代表了我们过去那些其实挺美好的时光的。我们这个熬夜排练，包括这个一块儿打闹，一块儿去喝酒，彻夜不归，就是大学时候的生活。对， 用这首歌来怀念吧。 嗯，哇，这样听起来这个故事性好强。我觉得待会儿可以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也正像我们主音吉他说的，除了有很多回忆积攒在里面之外，也是后面有一个算是祝福吧。 对对 对，我们真的希望他早日康复了。 嗯，然后可以再回到大家一起喜欢的音乐当中来。然后 没错， 可以有 希望大家都真的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嗯，其实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他们的非常棒的作品以及默契的合作哈，但他们背后肯定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心酸和辛苦。 对 啊，所以我们还是既然推荐了，我们就选择其中一首《查底世界》来一起祝福一下。 大宝从哈尔滨飘到了北京，在每次都会大家集体的唱一首歌《查底世界》。那咱们一起先试一下副歌。 欣赏的就是这首《查底世界》啊， 是，就让我觉得音乐最美好的真的就是在那种像 live house 或者说跟乐迷特别近距离的那种交流的时候，特别像在音乐节的舞台上面那种感觉， 是的， 我觉得是那种交互感特别强的。对， 尤其是这种摇滚啊什么的哈，而且今天的这个推荐单里面有三首都是现场版的这种摇滚，然后同时还有像夜半小夜曲这种相对安静一点的这样的歌曲，走心，更加的感觉就是比较走细腻的这种风格。 而且这一首夜半小夜曲跟明显以上四首歌曲推荐完全 不一样。对 对 对，因为我们贝斯手是一个 更细腻 的人， 小清新的人 然后就推荐了夜半小夜曲， 对，更偏向流行的人 更偏主流流行的那种是吗？ 对。 不过没有 喜爱的歌应该不是这个吧，应该是天后好像 那这次可能就是更文艺了一点，选了一个。不过没有关系哈，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原因，时间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就是暂时不在现在给大家推荐了，不过之后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找来继续听。那刚刚也说到是原创乐队嘛，今天也准备了三首歌曲，现在也请二位移步到我们的 表演 区哈， 在我们最后的时间段带来这个 最后一首歌曲的表演。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既然是首秀，而且其中的两首歌就除了北京那个之外，剩下两首歌都是他们第一次公开的对大家来演唱，所以相信大家也跟我们一样非常的期待。 是，我想因为今天在线真的很多朋友是他们的老粉丝了，所以一直都在、嗯、啊，就是大家很熟络的在聊天一样， 是的， 就特别高兴看到他们能够上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可能之前没有太了解到我们吉次尔乐队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到他们，然后喜欢他们做的这个音乐。 嗯，没错哈。那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最后一首压轴歌曲。 嗯 okay, 好， 好，那我们准备。那这首歌的名字叫《想要逃》，我们来听。 在发酵，想起你的好，蔓延你的味道，是爱的讯号，不过自找烦恼难熬，我们总想要逃，怎么也逃不掉，我早不再需要，你给的依靠，难道非要徒劳微笑？我们都不停寻找你的依靠，你的所有一切都想明了，我只想躲在曾没人知道的那座孤岛、哦哦、你慢慢向你倾诉我的好，可是你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哭哭爱就让你留在我身边，你只想逃，我们总会想逃，怎么也逃不掉， 都早不再需要， 我们不再需要 你给的依靠， 你给的依靠， 到非要徒劳去微笑，我们都不停寻找想要逃，你的所有一切都想明了，我只想躲在